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把日本东京的联合国军司令部转移到南朝鲜首尔已过60年一事7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众所周知，美国在1950年6月发动北侵战争后，给设在东京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部戴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帽子，向朝鲜战场投入其仆从国家兵力，来造成我国3000里疆土变成一片废墟，残酷杀害和平居民等，干出了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1957年7月，美国把以侵略和屠杀臭名昭著的联合国军司令部转移到南朝鲜，从而更加露骨地表露出了他们要把朝鲜半岛问题加以国际化，建立亚洲版北约，来早日实现对朝鲜支配政策和称霸世界战略的肮脏决心。1975年11月第3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解除联合国军司令部、撤走联合国军所属仆从国家武力的决议，但是美国提出种种无理的借口，力图维持它的存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在南朝鲜有反美气势高涨，还有移交战时指挥权的问题提出来，美国就致力于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军司令部，为的是继续掌握对南朝鲜伪军的指挥权，在朝鲜半岛有事时迅速投入其仆从国家武力，确保对东北亚地区的军事霸权。尽管事实如此，南朝鲜历届统治集团几口辩护说什么联合国军司令部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合法组建的等等，尤其是朴槿惠历届集团制定联合国军参战日每年加以纪念等，竟然干出来出卖祖国、背叛民族的行为。新任南朝鲜当局也在这次朝鲜战争爆发67周年之际，把一帮联合国军雇佣兵请到南朝鲜，说什么表示尊敬和感谢，称赞牺牲精神等等，摆出了可恶的丑态。谈话最后强调，美国应当按照我们朝鲜民族和国际社会一致的主张和要求，立即解散早已受到历史的死刑宣告的非法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马上带着侵略武力和所有杀人装备撤出南朝鲜。